五天王子曾说对， 圣教一命到祖先。 姿

草，随紫砂吐破黄金，难争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妄，碧苦浅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棍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在与他真心讲，比比他心似我心。啊！我的烂针下流。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愿是你邻家人，送一祝啊是门内事，相公有比挂在心。 哎，不带领啊，到外房，一起混日奴起身。当你领家门的夫，你无自愿接人情。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偶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影。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，路上迎人啊都太冷。这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欢天落雨与欢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又无骑马来又乘。他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该修营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攀高亲，我熬尽营业不做生，将婚事死得谁

但愿公不要太爱死的细听下官言客话，叫桂英本是长得绿，怎比得玉门秀舞女群英才？他朝秦末初心难改，怎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？百万岁知道了，将长元公贬下了凤凰台，那是君你功不成名不居，辜负你十年欢畅，把心苦成龙，与林子小姐配合戏，相府门庭同是黑，青云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在长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悔呀、啊！ 为子，我就是你的父亲啊！ 哪里生的，才生下你这个宋门八五的子孙？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，进苦不靠你外苦，再得下苦。如今你迷恋烟花女子，竟还想娶她为妻？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不断家教子孙，思想理你听得懂。我为人一生多端正，时时苦恋得归程，常住宿在林外面。 快到西呀，快到东，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，西湖侬三番不离伊，伊是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，各种就叫也是宝啊，侬月亮西湖就有好景啦姑。